者一个啵或者一个泼，记得我们省略是这个爆的音或者的这个爆破的音，可是前面舌尖顶上颚、嘴唇合上等等都是还需要的。OK，这样才能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在今天这节课当中，我们下来以后啊，要多练习 T 加 TH。Get this， 对，或者 in the。那个什么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对对 对，一定要把这个 What the hell 读对啊。 对， 祝大家一库之力。 对，下周你也可以打这个，就 What the hell， 就光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非常实用。好，今天的老友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俊老师。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84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1984年2月8日至19日，第14届冬季奥运会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这是冬季奥运会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击败日本的札幌和瑞典的法伦哥特堡，获得第14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 The 198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4th Olympic Winter Game,was a multi-sport event which took place from February the 8th to 19th in 1984 in Sarajevo. Other candidate cities were Sapporo of Japan and Gothenburg of Sweden. The host city for the 14th Winter Olympics was announced on May the 18th of 1978 during an 80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Athens of Greece.Sarajevo was selected over Sapporo of Japan, which hosted the Games 12 years earlier by a margin of 3 votes. Gothenburg was the first city in Sweden to lose a Winter Olympics bid, as other Swedish cities as Falun and Östersund would later lose their consecutive bids to Calgary, Albertville, Lillehammer, Nagano and Salt Lake City, respectively.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词汇。 Consecutive， 连续的，连贯的。 Consecutive 的拼写是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